是 变化。啊哈。一直无相的。 在甲变无相对。 来，假如我是在北国的，我上面讲一下气候，我知啦，我知。 啊，迄只是甲班底啊，一只啊，一只无共诶事啦。讲伊敲电话来讲，伊叫我做啥物件，我无做着，未记着，毋知是调皮未记安尼。所以，我做甲你讲，你过去未做？啊，你真个不调啦。OK， 我去做，然后打来电话时，哇，真正未爽，真卡是。对我来讲，我都无做错物件啦。意思是讲，我有想法讲，我做错物件啦，这是我家己想啊。所以，我无做错物件啦。你话分讲话，你无应该吗？啊，做这些，阿你自我的意高上就伤啊。所以是，迄时是我会提供有一个社长的一个加环上，爱注意有一个自我意高啊。以前就想的是，如果就想的是真好笑的事，真好笑的事，因为那时是真是真错的，所以那时是我就 OK， 然后就注意，注意的是无够两三秒，估计想不起来，我叫不叫我去看考了？特别到估计想不起来讲，哎呀，太注意。啊，然后我记迄时阵会叫我去library 去查看啥物件，所以我伫注意啥物件，我搁伫做，我搁伫紧张，行路时我搁伫注意这个感觉。我会记过行去，哇，迄时阵伊买布那真勇哦，夹西哩。我会记啊，春秋开啊，春菜会记还啥物菜，搁会记第几遍无咯？买布那安尼爽啊，我应该是。你心真正清楚，真正知，真平静，都是利用的。了，迄时你唔是讲，你注意这个事，他们两地做了唔是？你可以做物件做。